C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系边一位嘅诗人呢？ 终于等到今日啦吓！今日要介绍呢位诗人咧，系可能个系二十世纪咧我最中意嘅一个诗人。咁咧，点解到依家先介绍呢？就终于有一个我好欣赏嘅译本啦，就系王灿然译嘅。咁曼德尔斯坦姆咧系俄罗斯诗人啦，其实喺大陆咧出过佢成三四个译本噶啦，之前甚至全译都有过，系从俄文全译嘅。但系咧，我觉得王灿然呢个咧就将佢嗰种现代性啊译到出嚟，咁当然啦，同作者同译者本身系诗人有关啦。诗人译诗咧，佢可能唔一定系最准确嘅，但系实系最靓嘅。咁曼德斯坦姆呢係一个好奇怪嘅诗人，其实佢几神秘嘅。佢有一段嘅文字呢係差唔多係苏联倒台之后先至被挖掘到出嚟嘅。因为点解呢？佢当年呢就係因为呢反对斯大林呢就被流放到呢个海参崴。 哇，即不是西伯利亚啦。 西伯利亚仲要东啲，远东啦， 系啦，远东。 而且系即系喺嗰度咧，就死不见尸啊！即系依家都未揾到佢嘅墓地吓，即系一流放到嗰度，唔到一年就死咗啦。咁都冇任何嘢留低落嚟。咁都关于佢晚年咧，就好多系靠一啲难友啦嘅回忆，即系讲翻啦。但系好庆幸咧，就系佢嘅太太咧就即系活咗落嚟啦。而且咧，佢太太咧系一个记忆力好好嘅人，就将佢好多诗咧都背咗落嚟。 哦，我啱啱其实就想问佢啲诗收埋喺边？ 一啲就系佢太太背落嚟啦，一啲咧就系佢有两本笔记簿啊，系唔知点解后嚟揾到。咁都係其實係佢太太刻意收埋嘅，係啦，就揾翻出嚟，所以先得以流傳落嚟。咁流傳落嚟之後，大家就會發現咧，哦，原來咧佢係等於係俄羅斯同蘇聯交界之間嘅一個詩人。嗰段時期咧喺俄羅斯被稱為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咁有好多好優秀嘅，咁佢咧就被譽為咧白銀時代最好嘅詩人啦。 咁我哋今日睇嘅诗系咪就系之前即系佢太太背诵出嚟？ 嗱，我哋分两集啦。第一集咧，我哋就讲佢生前出版嘅诗。 系 佢一开始佢写嘅诗系好明朗、好抒情嘅，吓、甚至好美丽嘅吓。咁、但系后嚟下一集我哋会讲咧，就系佢经历咗两次流放。佢两次得罪斯大林。被两次流放嘅时候咧，写落嘅诗咧就当然系比较悲惨，但系咧亦都有人咧觉得系真正见证咗嗰个时代啦，即系大清洗嘅时代嘛。大家知道啦，斯大林呢个后期嘅斯大林几咁恐怖啦吓。咁、我哋咧一开始讲嘅诗咧，好多系嚟自佢最早嘅诗集咧，叫石头嘅。但系喺讲石头呢本诗集嘅诗之前咧，我要先同大家分享咧，我最中意嘅佢一首咧，一首诗叫做《不要向任何灵魂吐一个字》。 不要向任何灵魂吐一个字，曼德尔斯坦姆。不要向任何灵魂吐一个字，忘掉你见到的鸟、老虎、监狱和其他一切，否则破晓时分，你刚张口就会像虫针开始颤抖，你就会回忆乡间小屋的黄蜂、小孩沾着墨迹的铅笔盒，或你从未采摘的森林里的蓝色浆果。 不要向任何灵魂吐一个字，就是曼德尔斯坦姆的诗来的。 哎呀，点解我会咁中意呢首诗呢？因为呢首诗真係好有佢嘅魅力喺度，好典型嘅曼德尔斯坦姆嘅诗，就係佢叫做话係不要吐一个字，实际上佢吐咗几多个字。係啦，佢其实係讲緊反话嘅，佢话你唔好同人哋再讲啦，你见到呢啲其实你话鸟、老虎、人、监狱 象征住啲咩呢？其实真係呢三个词呢象征晒嗰个时代嘅苏联。鸟一种渴望自由嘅动物啦。咁老妇人呢其实后面我哋仲会讲到嗰陣時好多好多嘅人呢尤其男性係被捉咗。咁啲所有嘅幸存者都係啲女性啦。咁其实曼德尔斯坦姆佢太太呀后嚟呢都係被誉为俄罗斯最伟大的遗孀。係啦，即係其实女性就流落嚟之后佢哋嘅命运呢就係记住呢一切囉。監獄當然啦，係面臨住佢哋每一個有良心嘅人嘅嘢啦。咁但係呢度佢就話不要吐，實際上佢唔單止喺呢首詩吐露咗好多個字，咁實際上佢仲寫咗好多首詩，係都係一個靈魂向另一個靈魂講嘢，同埋佢後面佢話否則呢樣嘢都係講緊反話嘅。其實佢講緊嘅唔係否則，係肯定。因为他吐了这些字，因为他写了这些诗，所以他在这个黑夜转向黎明的时候呢，他张开口讲嘢呢就好像松树的松针呢在风中颤抖这样。咁之后回他的主题啦，就是他在石头的诗集里面反复提到的人类的童年的命运，同埋呢是未被这些政治所污染的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其实俄罗斯的美呢很多保存在他的诗里面，比如说在森林采浆果那样东西，即是这些很淳朴的东西。如果你真的不吐一个字，如果假如你真的忘掉了这一切，你亦都不会回忆得起来。他整首诗其实是一个反话来的。 是，但我觉得好像很胆战心惊，即是不是说跟人家讲一个字，直到是不可以跟灵魂吐任何一个字。 其实很悲的，有时我读他的诗真的觉得很悲伤。他一来讲一个很极端的状态，但其实你想深一层又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你想想真的在那时斯大林那种所谓道路耳目嘛、大家不敢讲嘢的，讲嘢可能被告密。可能被人聽咗篤你背脊，即係喺極權時代係咁樣㗎嘛。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下，或者大家睇過1984呢部小說，你都知啦，你向人哋吐一個字就等於俾一把柄人哋㗎嘛。 係，好似有啲北韓嘅。 但 係 詩人又一定要吐㗎喎，詩人唔吐一個字又點會成為詩人呢？ 係，所以結果佢吐咗三段啦。 係 啦。好，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聽失眠河馬崩緊的帆。 失眠河马崩紧的帆曼德尔斯坦姆。失眠河马崩紧的帆，我已经将战船的清单读了一半。那一大队拉长的鹤群曾经在整个古希腊上空升起，如同鹤群排成蝎形队飞往异域帝王们头上的神圣泡沫。你们驶向哪里，希腊战士啊？如果不是为了海伦，你们还会在意特洛伊吗？大海和河马，一切都由爱推动。我该倾听谁？现在河马沉默了，而黑色的大海，雷霆演说家，咆哮着拍击我的枕畔。 失眠河马崩紧的帆就是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作。 这首诗是他早期的诗作。其实为什么会揀这首呢？因为这首是我自己第一次留意到他的诗，就是这首诗。这首诗呢被很多著名学者很推崇。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曼德斯塔姆都20多岁而已。他就很有趣的，他大学呢是学希腊文的。咁而且佢亦都去过希腊啦，去过意大利游学啦，又喺德国又读过书啦。咁其实佢系好博学嘅，所以佢其实后嚟喺苏联咧，长期系靠做翻译咧为生嘅。咁佢嘅希腊文可以直接去睇，即系荷马史诗呢首诗就系写佢。但系佢好有趣，即系曼德斯坦姆有一样嘢得意嘅，就系佢有一种冷幽默喺度，黑色幽默。佢人哋失眠咧。就會數綿羊啦。佢失眠咧，佢就睇荷馬史詩，因為點解咧？我睇過嘅荷馬史詩有一啲段落係好搞笑嘅，係可能有成百行咧 喺度逐条船嘅名写出嚟，同埋啲船长叫咩名啊？啲战士叫咩名？咁你读下读下就会眼瞓噶啦。 就好似宋绵羊咁。 系啦系啦，其实呢个令我谂到咧，我以前年轻嘅时候失眠咧，有一个实得嘅瞓着嘅就系睇苏联小说，嗰啲俄罗斯人名一嚿一嚿咁就同阿曼德斯坦冇睇呢个荷马史诗一样。当然啦，呢首诗唔系就搞笑啦，当然。佢入面有一個好重要的一個點出，佢話唔係為咗海倫，你哋還會在意特洛伊嗎？特洛伊戰役係為咗海倫而發噶嘛？咁海倫象徵咩？象徵愛啊！佢話大海同河馬都係由愛推動嘅。其實呢句話咧係暗暗向另外一個古代嘅大師致敬，就係、是、但丁。但丁嘅神曲最後一句，成本神曲最後一句就話。爱推动日月星辰，也推动我哋。佢既指向过去嘅但丁，咁我又将佢指向依家嘅我哋。就系、是、一部科幻片《星际启示录》入边咧，都有提到，除咗万有引力，仲有一样力，就系、是、爱嘅力量，系可以超越万有引力嘅。呢度亦都系有呢重意思喺入边。 系啊，一切都由爱推动。咁啊，呢首就系失眠河马绷紧的帆。跟住落嚟咧，就有一首《自由的微光》。 自由的微光，曼德尔斯塔姆。让我们荣耀兄弟们自由的微光，这伟大的暮年，密集森林的罗网已经杀入黑夜那滚烫的水里，你们正从苦难的岁月里升起。啊，太阳、法官、人民，让我们荣耀人民的领袖，含着泪承受的巨大负担；让我们荣耀权力的昏暗负担，他那难以忍受的重量。谁有一颗心，谁就会听到。啊，时间，你那沉入海底的船，我们已经把燕子捆成一对对战斗军团，太阳看不见。所有元素周周着、移动着、活着，透过密集黎明的罗网，太阳看不见而大地飘游。那就让我们努力推动笨重加之响的巨陀大地飘游，鼓起勇气，伙计们，如同用泥翻开大海，哪怕在芒川的极度寒冷里，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用十个天堂换来这大地。 自由的微光，曼德尔斯塔姆的作品。 曼德尔斯塔姆29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如果不是这首诗呢，其实你不会理解他后来怎会斗胆去反对斯大林，而且获罪，最后死去嘅，即系对自由嘅嗰种珍惜、嗰种渴望，系喺越极权嘅时候咧，你当然系会爆发得越厉害嘅。其实呢首诗我以前咧未睇过咁滞嘅，因为咧以前啲版本咧，可能因为大陆其他译本咧系冇咁译呢首诗出嚟， oh. 因为入边嗰种对自由嘅渴望好明显啦。咁王灿然将佢好明晰咁译咗出嚟，你亦都估唔到咧，即系曼德尔斯坦姆其实佢系一个好晦涩嘅诗人，好少话有咁大声。直呼咁样写自由嘅，咁呢度咧最特别嘅就系话，其实对自由嘅追求咧，可能系一个受难嘅。正如佢前面话，你哋喺苦难嘅岁月中升起啊，太阳、法官、人民呢三样嘢咧，都系自由嘅保证嚟嘅。咁但系最后咧，可能系一个悲剧嚟嘅。佢话即使喺芒川嘅极度寒冷啊，我哋都唔会忘记，我哋用十个天堂换嚟呢个大地，即系话呢个大地咧系丑陋嘅，或者系唔完美嘅，但系系我哋用十个天堂换翻嚟嘅嗰种珍惜，因为系我哋自己争取翻嚟嘅自由。就算后来我哋都去到芒川即系地狱入边咧，我哋都会记得起呢样嘢嘅。咁呢首诗嗰种坚决呢，好难得，好难得。因为嗰阵时已经系进入苏联啦，佢写呢首诗嘅时候。 自由的微光，咁我有时又谂， 即如果佢唔係因為要流放嘅話，佢應該可能會有更多嘅詩作會出現。 係啊，甚至乎咧，其實最後一次流放係海參崴啊嘛，佢實有寫詩嘅，但係嗰一年嘅詩係冇揾到嘅。依家揾到佢嘅最後嘅詩，係佢係第一次流放去呢個叫做窩羅涅日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寫嘅詩。咁一陣咧，我都會講到佢點解會流放等等嘅好多嘢啦。咁其實《自由的微光》入面咧，最特別有個意象咧，就係咧“微光”呢個詞咧，其實咧喺俄文入面咧係同時包含住曙光同埋夕陽嘅光兩重意思嘅。佢入面咧，佢係不置可否嘅，因為喺嗰個時候咧，1918年咧，佢睇唔清楚到底俄羅斯嘅命運係點樣。於是佢用一個相關嘅詞語啊，自由又可能係曙光，又可能係夕陽，在乎我哋最後點樣選擇咁樣。 我在屋外的黑暗中洗滌，曼德爾斯塔姆。我在屋外的黑暗中洗滌，天空燃燒着粗糙的星星，而星光撫印上的鹽，寒冷溢出水桶，大門鎖着。大地阴森，如其良心。我想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清新画布更纯粹的真理。星炎在水桶里融化，冻水渐渐变黑，死亡更纯粹，不幸更咸，大地更移近真理和恐惧。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我在屋外的黑暗中洗滌，咁就系曼德尔斯塔姆嘅作品。 其实啲诗篇咁样慢慢落嚟咧，其实就系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呢一个悲剧嘅发生啦。头先嗰首我哋话自由仲系不置可否，未知道系曙光定系呢个夕阳啦。但系去到呢首嘅时候，已经 黑暗啦。 系啊，好黑暗。而且呢首诗嘅背景系咩咧？系佢嘅好朋友啊，叫古米廖夫，系嗰阵时亦都系俄罗斯嘅伟大嘅诗人。佢系被处决咗，俾布尔什维克。即係被呢個蘇共啦，係真係槍殺咗啊！話佢係白俄咯，話佢係沙皇嘅人啦。咁其實古米廖夫被處決嘅時候咧，都係廿幾歲嘅啫，好年輕。咁呢首詩咧就係曼德爾斯塔姆咧聽到佢嘅朋友古米廖夫被殺之後，佢所寫嘅。咁入邊咧嗰個意象係非常之鮮明嘅，你會感覺到我睇呢首詩嘅時候咧，令我諗起一個。俄罗斯的导演塔可夫斯基，那种夜晚，他在夜晚行出家去洗一些东西，洗他自己呢，还是在洗衫，在洗手，还是洗这个死者的遗物呢，他没有写出来。但是这个洗这个意象呢，令我们会想起死亡的。因为呢，比如说在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夫人里面，杀了人的人是要洗的，或者在古代都是，即是洗这件事跟死亡的再生是有关系的。那里面有一个意象，就是盐的意象了。它盐这个意象，它当然是来自一个很直观的想象，就是星光照在把斧头上面，那个反光好像啲盐粒这样。但盐当然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人中之盐嘛。异人是人中之盐，其实他在暗示他那个被斩头的那个朋友，他留在那个斧头上面就好像盐粒那样，其实他在肯定他的一个正义的人被杀，但其实他是人中之盐。这个意象是一个很深沉的意象，但慢慢呢他将星光和盐和这个死亡呢写在一起，用了一个意象就是融化。呢啲嘢全部融咗落呢个佢洗紧嗰个水桶啊！呢度咧系一个好大嘅跨越喺度，好似呢啲死亡同埋崇高嘅嘢咧，全部喺俄罗斯嘅命运入边融埋一齐。大家知道俄罗斯系一个好苦难嘅民族啊，经历咗好多嘢。呢入边咧，我觉得系曼德斯坦姆嘅文明观啊，佢觉得呢一切苦难咧都会有佢嘅意义，佢会融汇埋一齐。佢同呢个古米廖夫咧，同埋古米廖夫嘅太太叫做阿克马托娃咧，佢哋系有一个共同嘅诗歌流派，叫做阿克梅派。阿克梅派咧，佢嘅宗旨咧，佢要将全世界嘅文明都融汇喺佢哋嘅诗句入边。 咁呢度入面呢，你都睇到即係佢係點樣描述呢種苦難同文明嘅延續係點樣混合埋一桶水入面。 列寧格勒，曼德爾斯塔姆。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淚水，我的纖維，我童年膨脹的線曾多麼熟悉它。你回來了，那麼盡快吞下列寧格勒河邊街燈的魚肝油，盡快認出這個十二月的日子，它的蛋黃多了一層兇險的焦油。彼得堡，我還不想死，還不。你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彼得堡，我還有一本地址簿，通過它，我將聽到死者的聲音。我住在一個後樓梯上，那撕裂肉體的門鈴就響在我的太陽穴，苦弄鐵鏢般的铮铮響的門鏈。我徹夜未眠，等待那些親愛的客人。 列寧格勒就是曼德爾斯塔姆的作品。 列寧格勒，你可以聽到即死亡的腳步聲已經是去到他自己的身邊了，不只是朋友的身邊。其實那時的大清洗呢，已經是涉及到幾乎俄羅斯每一個知識分子或者所謂的右派入面。那裡面呢，他直接是跟他的城市即列寧格勒作為一種對話。那他說呢，直接在呼救，他說彼得堡，我仲唔想死啊！列宁格勒系彼得堡被苏联化之后嘅名嚟噶嘛？但系咧，佢喺入边咧，佢嗌嘅系佢以前嗰个列宁格勒。佢话我唔想死啊！你知道我电话号码，你打个电话俾我啦。佢话我仲有本地址簿啊，但系咧上边点解咧？佢话通过他，我将听到死者的声音。呢个好悲嘅呢一句，地址簿一般系寄你朋友啲通讯噶嘛。你的朋友死晒， 死晒啦！ 咁上面就听到死者嘅声音，但系咧佢自己自身难保啦。佢话佢彻夜未眠，等待那些亲爱的客人。啲亲爱嘅客人系一个反讽嚟嘅，因为佢哋咧系摇住你嘅门嘅门锁，就好似摇住啲监狱嘅铁链咁样。咁好不幸啦，就系呢首诗之后咧，佢嘅命运咧，终于就开始系进入一个好大嘅悲剧。咁我哋下一集呢，我同大家讲下喺呢个列宁格勒嘅呢个佢话凶险嘅焦油咁样嘅蛋黄嘅太阳嘅照耀之下，呢个系曼德斯坦冇一个好重要嘅意象。佢嘅太阳呢永远呢系黑色嘅，或者系浓咗嘅焦油咁样混杂住。喺下一集我同大家讲下点解会咁样。 好，我哋下星期咧就会继续讲曼德尔斯塔姆嘅诗作噶啦，下星期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